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去往的是海岛，当然去的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巴厘岛，而是它的邻居，同样非常漂亮的，但是人却相对来说少很多的龙目岛。龙的眼睛那三个字，龙目岛。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火山湖边，然后也是长途跋涉了4个多小时啊。虽然这海拔高度只降了大概有600米左右吧，但是因为我们毕竟不常常这样的爬山，所以行程走下来还是挺累的。4个小时到达火山湖边之后呢，昨天晚上也是扎了帐篷睡了一觉。到第二天5:45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听到营地外陆续有人开始讲话了。这个时候呢也应该起床了，昨天晚上睡得还不错，也是渐渐的习惯了在帐篷当中睡睡袋这样的感觉。唯一不足的就是很多人还是会讨论说，睡到凌晨2点多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到冷，被冷醒，起来加一件衣服就可以继续的睡了。经过一个晚上，今天的天气不错，一扫昨日的阴霾。如果换成前一个营地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日出了。湖边虽然看不到日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清晨第一缕阳光映红对面山头的那样的别致的景色，也代表着新的一天正式的开始了。早饭之后，大家可以在湖边闲逛一下，因为今天天气很给力，所以可以看到湖面上一朵云都没有，弥补了昨天的遗憾。湖中央冒起的火山呢是非常特别的，也顺便介绍一下林贾尼火山的情况啊。林贾尼火山是印尼的第二大火山，海拔3276米。古老的火山口呈巨大的椭圆形，现在已经是被火山湖给深深的覆盖到了。不过在湖中央又冒起了新的火山口，因为这是一座活火山，时不时的还会看到冒出一点白烟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的行程我们又会去往哪里呢？不用着急，跟随泽华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好好的边走边看。下面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艺兴今年的全新专辑《梦不落雨林》那么娜娜当中的一首《爱到这》，听一听这首歌曲当中的爱情氛围是如何的。这个编曲的节奏很适合在湖边漫步，来喽。 我还是忍不住投入，不，如果你我回到当初，多努力的祝福往后的路，不，越大方的演出越是孤独，不能恢复不忍删除，我熟悉背影不敢走近，却又期盼再次相遇，抱着遗憾放。谁都没说谁的错，装作不痛的是我，雨下了很久的权利，难以逃离爱你的记忆，爱很深爱不该辜负、这结果早就清楚、也只是不想认输、修为都化作灰烬，就算不能继续也不能失去你的梦，我的梦剩下寂寞，我在这还在这勉强的活，我不要你回头发现是我埋没的你痛。 Cause I 不该结束，这一路有多辛苦，爱就无法选择难度，我耗尽耗尽耗尽了全力，难以逃离爱你的记忆，爱很深就像身体被锁住、我无法背对你走出、想要亲近的人路执迷不悟、时间很有限看不 见，也很清楚我们都走远，内心很分裂每夜都无法入眠， 也在那天遇见不后悔为你冒险。 Guess I不该继续说这一路有多辛苦，就无法选择难度。我耗尽耗尽耗尽了全力，难以逃离爱你的记忆。爱很深 爱，生来不该辜负，来自于张艺兴的《爱到这儿》，梦不落雨林。那么娜娜这张专辑呢，也是张艺兴个人的第三张专辑，延续了前两张的感觉，但是呢又重新进行了全新的一个升级啊。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张艺兴也是付出了很多，自己从前到后每一个步骤都是挨个的去参与其中，当然这张专辑对于他而言呢也是格外的有意义的。刚才我们说到早饭之后开始在湖边闲逛，然后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天气非常的通透，整个湖面的情况一览无余。有人说这个湖面感觉像是电影《人猿泰山》当中的热带雨林的这样的一个美景，也有人说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阿凡达的神奇的世界当中去。在营地后面呢有一个山谷，一路走过去有一种走进桃花源的惊艳的感觉，仿佛仙境般不太真实的存在着。而背光的关系呢，照片拍不出它一半的美，这是有的时候旅行当中的一个遗憾点所在啊。当你觉得非常非常美的景色的时候，很想把它用相机给记录下来，但是总归一记录下来就丧失了它原本的美。这个时候干脆就放弃相机，放弃手机，用我们的肉眼把这些景色深深地记在心里。前面听到了张艺兴的《爱到这》，接下来呢我们紧接着延续这种情感，跟随孙燕姿180度。 不能衡量你的态度，你穿的衣服跟我的心情不符，两个人的温度开始有一点出入，面对面坐着对着还是很模糊，并不是我犯规，爱情才会这样无助，是你的幸福从来都不会满足。你想要结束我们走过的路，谁对谁辜负你我的心里有数。你的180度是你转变的速度，我的脚步加速能否追回那场当初，你的陌生贪图和你难猜的思路，骗自己不去接触，你和我开始形成的尴尬图。你的180度是你转变的态度，我却让你一步还是一样于事无补，你留下的孤独像个无底的深谷，我自己一个人住，再大的苦也不会让你背负。你穿的衣服跟我的心情不符，两个人的温度开始有一点出入，面对面坐着对着还是很模糊，并不是我犯规，爱情才会这样无助，是你的幸福从来都不会满足。你想要结束我追回那场当初，你的梦 你转变的速度，我的脚步加速，能否再追回当初？你的陌生谈吐和你难猜的思路，骗自己不去接触，你和我开始形成的尴尬步。你的一百八十度是你转变的态度，我确认你一步还是一样与世无补。你留下的弧度像个无底的深谷，我自己一个人住，再大的苦也不会让你背负。 一百八十度是孙燕姿在2011年第十一张个人专辑《是时候》当中的一首作品。整首歌曲呢，伴随着海浪的声音，你看，此时此刻我们还是可以听得到的，很有画面感啊。然后伴随着轻快的民谣吉他，孙燕姿呢在随性的念叨着自己的心情，感觉有一点像女生的小抱怨，但是你却丝毫听不出来生气的语气，反而会让人感到有一种放手的洒脱。你要走就走吧，我自己一个人住，再大的苦也不会让你背负，挺酷的一种态度啊。编曲很简单，但是却恰到的营造出了需要的一种氛围。好吧，来到龙目岛，很多人说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温泉，当然这里的温泉呢只能泡脚，并不能泡澡，是纯天然的硫磺温泉啊。虽然是只能够泡一泡脚，但是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了。因为在 go hiking 爬山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每天走很多的路，你的脚从原来的这个比如说42码或者女生的36码、37码，瞬间可能由于走太多的路变成了44码，有的时候可能女生会变成38码，这样的肿起来了。而这个时候适当的泡一下温泉，可以瞬间的缓解一下你的脚的疼痛感，让脚重新感觉到一种舒服的一种程度，然后紧接着就可以继续的上路了。当然龙目岛有非常非常多的温泉可看的地方，所以要完全取决于你的向导会带你去到哪个温泉。每一个温泉的样子呢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石头山，然后石头山底下呢就是自然的温泉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跟今天有关系，今天是星期三，当然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周笔畅的星期三的信。哎，现在还有人写信吗？如果有人给你写信的话，星期三你希望收到怎样的一封信？ 要给你星期三的信，里面诉说着我们的爱情。我要给你星期三的信，里面刻画着我们的过去。我要给你星期三 心思。

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薄冬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帕丁顿熊3已经正式提上日程。帕丁顿熊系列电影制片人大卫海曼日前在宣传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时透露，帕丁顿熊3已经开始了早期制作，但前两部的联合编剧和导演保罗金很可能将不会继续指导这部续集作品。海曼还提到了另一个他与保罗金正在开发的项目，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前传电影。继续来看，迪士尼全新动画大作《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在好莱坞举办了首映礼，两位小网红假象男孩、不爽女孩也受邀亮相了红毯，让本就热闹的首映礼更添了几分活泼可爱。《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从第一部的游戏世界来到了更为虚拟的网络世界，将于11月23号在中国上映。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将于11月16号正式登陆全国超500家 IMAX 影院。近期电影的四大主创更是空降北京为新片造势。IMAX 发布中国红毯特辑，片中众主创在红毯上热情力荐，充满魔力的 IMAX 非凡体验。最后再来关注，日前由基努·里维斯主演的科幻电影《克隆人》正式宣布将于11月23号在中国率先公映，之后会在欧洲地区陆续上画。2019年1月11号，全美将展开大规模上映。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怀，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谁的肤浅满足和庞贝尘埃下的废墟，将一堆进化论的真理，整个宇宙都装装不上你。可是我也有交集，那么大雨交集，真变多累， 宠爱的谁，不会你要的完美。忽然一阵大风吹，这晚夜青草，可我心里有座麦田。 做梦来自于张杰，这个报歌名真的是有点奇怪哈。这首歌曲叫做做梦，也算是张杰的一场梦吧。出道14年，第12张实体专辑在上个月12号的时候呢，张杰带来了全新专辑叫做 We Live。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也是决定以 We Live 作为一个概念，然后作为一个新的突破口，去打破传统的发片模式，就是集合单曲、EP、专辑、演唱会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形式，让大众同步看见以及听见一种活生生的音乐，所以叫做 We Live， 来自于张杰。而这张专辑的制作部分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啊。制作部分融合了北美、北欧、英国、中国进行全球的收割和创作，曾经和 Linkin Park、 林肯公园、 Celine Dion、 辛琳迪翁、 Britney Spears、 布兰妮等多位巨星合作的国际音乐人呢，都参与到这张专辑的编曲制作当中，在数百首 demo 当中反复的筛选，最终形成的这张 We Live。 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做梦呢，是张杰自己亲自参与到作曲，然后在作曲上打破了传统的主歌副歌这样的一个统一的感觉，开篇就亮出他自己的招牌式高音，直入云霄的方式把整首歌曲的意境抒发得淋漓尽致。11点38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我们今天的旅行呢，继续的是在龙目岛，也再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龙目岛呢就是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巴厘岛的隔壁。龙目岛的景色非常的漂亮，但是人呢却比较少，而且由于龙目岛的人比较少，所以这里的景色相对来说也是最原始的，看到的跟若干年前看到的几乎是一样的风景。但是你要是相对来说比较能爬山、爱爬山一点的话，在龙目岛你会找到更多的乐趣点所在。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蔡健雅。这首歌的歌名包括那种情绪是一种比喻，在情感关系当中，有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像是在吸二手烟一样，那种被迫的去吸，也是主动的选择停留在某人身边。二手烟这种感觉，它其实表达的就是恋爱当中的那种若即若离，想要走却又离不开的状态。进入到二手烟的世界里去吧。 原本牵手用的手指，如今只能双手合十，祝福着他和他开始，同时凋谢你的意思。 蔡健雅作曲，小韩作词的《二手烟》，收录在《双栖动物》这张专辑当中。好了，让我们继续出发吧。前面呢，我们刚才说过，午饭之后开始出发去往下一座山。一般来说呢，再次上山需要3个小时，这一次呢，我们按照4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心理时间去往前走。哎，但你别说，由于前两天可能走的经历比较多了，然后你的体力呢也上升起来了，今天呢真的是只用3个小时10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到达营地。这一天的路程虽然也不简单，但是呢被很多人评为是4天当中最轻松的路段了。不知不觉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在进步当中的。山顶云雾笼罩，天黑之前呢大概也就出现5分钟左右的晴天，所以要俯瞰当中的小火山只能够等到第二天的时间了。每天晚上的入夜都是会让人觉得非常震撼的景色，今天晚上同样如此。震撼人心的银河美景，每一次都是让你看着天上的星星你会发呆，有的时候美到你想要哭出来，也不是刻意的想到了什么，就是被这样的美所深深的折服了。在离开之前还可以最后的享受一次这样漂亮的银河，下一次再看到这样漂亮的银河真的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继续来听歌吧。这个样的一个时候，所有的人大家不同的状态，哎，你猛地一看就好像在小的时候我们看四格漫画一样，一格漫画当中出现一个场景，四格漫画当中你会想出现在哪一个场景当中去呢？ 够累，难道怪自己翅膀不会飞。 陶晶莹，四格漫画。 我手绘五点，我又打了哈欠，只要我生闷气还不如先睡下吧，大笑吧，用肺活量拼命喝彩，水晶不管多歪，外出自在，屋檐下我飘来，轻手刮开，上一个大意外是为了下一个大戏出往外，不拍爱我的态度是神态自如，在低谷跳舞，我的长处是从愿望路踏出新旅途，在生物这么四个漫画里单刚演出，他知我的心跳往往要往的高处，自我调侃拿来练功夫，这出辛苦太幸福，住在电视机合家观赏，设计我的对白怕你不喜欢，把错误当作学习，另外不乱，我要我幽默感取代自找麻烦，笑吧大笑吧，用肺活量拼命喝彩， 自我调侃拿来练功夫，这出戏